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世界，艺术改变生活，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九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21:01，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去年年底12月22日是国家大剧院建院10周年的纪念日，那天上午呢，国家大剧院栏目的听众相约去参加了10周年开放日活动，给很多朋友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而12月22号的晚上，一场特别策划的国家大剧院建院10周年音乐会在音乐厅辉煌奏响。上周日晚上呢，我们回顾的是这场音乐会的上半场，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回顾下半场的精彩片段吧。上半场呢主要是器乐作品，而下半场集中演出的是声乐作品。在下半场的开始，音乐总监吕嘉首先走上了舞台。 各位领导，各位观众，欢迎大家来到大剧院10周年院庆纪念音乐会。下半场的开始呢，是德伯沙克的狂欢节序曲，指挥是我们大剧院前任的音乐艺术总监陈早煌老师。陈早煌老师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指挥家和教育家之一，他的音乐的活动和指挥遍布中国、亚洲乃至全世界。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建立、上海爱乐的成立以及国家大剧院的成立和建设，都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有请陈早煌老师。 谢谢各位亲爱的朋友。1891年年届50的德伯沙克，波西米亚伟大作曲家写下的这首作品，他最初为他起名生命，可以说在这个作品的每一个小节，我们都可以听到作曲家那样奔放的热情来为生命尽情的讴歌。在这个作品的中段，我们可以听见作曲家用另外一种笔触，温柔亲切细腻，倾诉着他对生命的一种真挚的动人的深情。10年前的今天晚上，我们曾经把这首作品献给我们的听众，同时也祝贺国家大剧院的正式开幕。今天我们再演奏这首作品，还在这个音乐厅把作品献给今天的在场的所有的朋友们，这不但是为了要对国家大剧院10年辉煌历程做一个纪念，而且我想在音乐当中各位朋友一定能够听得到国家大剧院人，也包括今天在台上的每一位乐队的音乐家，我们在这个新的起点上愿意用我们的音乐来表达一种初心不忘的一片真情。再一次谢谢各位的光临。 国家大剧院10周年音乐会， 就像德沃夏克形容他的这首《狂欢节序曲》一样，从四面八方传来各种乐器的声音，同人们的欢乐叫喊以及他们用以表达欢乐情绪的歌声、舞蹈、曲调交错在一起。下半场的演出正是以这首作品开启了回望十年的音乐之旅。此刻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是大剧院的前任音乐艺术总监，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桂冠指挥陈佐煌。陈佐煌于2017年1月卸任音乐艺术总监，由吕嘉接任。作为国家大剧院的首任音乐艺术总监，陈佐煌在音乐领域担负起领路人的责任，为国家大剧院国际艺术领域形象地位的提升，国内严肃音乐的推动，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陈佐煌为了参加这场音乐会，特意从美国赶回来，他十分感慨说，在国家大剧院的十年是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再回到这里我感到心潮澎湃。十年间我看到了这一代音乐家和大剧院的共同成长，相信大家也看得到，因为音乐是永远无法作假的。 歌剧制作呢，一直以来都是国家大剧院艺术生产的重心。在世界经典歌剧制作领域呢，十年来国家大剧院一直是保持着精耕细作，把19位西方歌剧巨匠的不朽之作搬上了舞台，留下了高水准的国家大剧院制作版本。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带来的歌剧《唐侯瑟》的选段，《神圣的大厅向你致敬》。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是一支非常年轻但是却很优秀的合唱团，像多明戈、帕帕诺等国际大师都曾评价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合唱团之一。国家大剧院的院长陈平曾经说，他们每位合唱团员的脑子里都装着不下50多部歌剧，的确是非常厉害。今晚我们回顾的是国家大剧院建院10周年的纪念音乐会，现在女高音歌唱家宋元明走上舞台，带来的是一首小约翰施特劳斯的歌剧《蝙蝠》当中的《匈牙利舞曲》。 非常漂亮的高音，这是女高音歌唱家宋元明。下一位要出场的是女高音歌唱家周晓琳，她曾经多次来过我们的节目做客，介绍大剧院的原创歌剧作品。 这是美声唱法的经典之作，几乎每一位学过声乐的人都曾挑战过的歌曲《我爱你中国》。周晓琳的声音的确很漂亮。此刻女高音李欣彤和张欣走上了舞台，她们是红军女战士的打扮，穿着一身帅气的军装，梳着齐耳的短发，演唱的是原创歌剧方志敏当中最动听的唱段《映山红上杜鹃鸣》。

再来看国内方面，根据时光网的统计数据显示，本周六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单日票房破2亿，上映9天累计票房已经超过11亿，照此势头，《前任三》破15亿指日可待。最后再来关注由邓丽欣、梁雍婷主演，纪录片《音乐人生》导演天水围的叶雨雾编剧张经纬执导的剧情片《蓝天白云》日前曝光预告片，颇具冲击力。本片改编自真实故事，讲述了一宗扑朔迷离的案件。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今晚我们共同回顾的是12月22号晚上国家大剧院建院10周年音乐会的下半场。国家大剧院自从开幕运营以来呢，书写了辉煌的历史。10年来，大剧院组织了8700多场中外各门类的演出，近1900万人次走进了国家大剧院。800多家中外演出院团的到来，让这颗水上明珠是熠熠生辉。那么今晚呢，我们回顾的是国家大剧院建院10周年的一场纪念音乐会，是多部经典之作的浓缩版本。下面我们欣赏的是音乐会的下半场当中，女高音歌唱家孙秀维演唱的普契尼歌剧《托斯卡》的唱段《为艺术，为爱情》。穿的是一款长长的坠地鱼尾裙，白地上缀满了黄花，耳朵边两缕卷发垂下来，她的音域非常宽广，号很大。这首《为艺术为爱情》也是美声唱法的经典之作。 下一位出场的是男中音廖昌永，演唱的是罗西尼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的唱段《快给大忙人让路》。廖昌永一会儿撸起袖子，一会儿又捋捋他的小胡子，边唱边表演，嘴皮子也是相当的利落。 Giorno se ne incorro in giossa, mio cotagna per la barbiere, vita mia domine non lo si dà. Rodere i peggi di un'altra forgia, mi comando tutto questa. Rodere i peggi di un'altra forgia, mi comando tutto questa. Bella risorsa, poi del mestiere.Con la donnetta, col cavaliere, con la donnetta, tra la la la la la la la, col cavaliere, tr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Per un barbiere di qualità, di qualità. Tutti mi chiedono, tutti mi vogliono, per i ragazzi, più vecchie maggiore, barba rucca, la fresca barba, cuore sanguigna, la fresca di ieno, tutti mi chiedono, tutti mi vogliono, tutti mi chiedono, tutti mi vogliono, barba rucca, la barba, la fresca di ieno, e figaro, figaro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歌剧演员不仅唱功要好，表演也非常的重要。廖昌永是一位好演员，他的声音、动作的表现力都很强， 很有感染力。今晚呢，我们回顾的是国家大剧院建院十周年纪念音乐会。此刻，女高音歌唱家张丽萍走上舞台，她穿的是黑色坠地长裙，上面是粉色的花瓣，头发梳到了脑后，编成发髻。张丽萍将演唱的是贝里尼的歌剧《诺尔玛》当中的圣洁的女神。萍的声音不像孙秀伟那样奔放张扬，听上去很含蓄内敛，和剧中人物诺尔玛的性格也很贴切。他的声音的控制力相当好，尤其是后半段很华丽，声音当中仿佛自带着女神的光芒。女高音王哲也是我们节目的常客，他也带来了一首大剧院的自制歌剧的经典唱段，印青创作的歌剧《长征》当中的《三月桃花心中开》。 歌铿锵，上征。 王哲也是一身红军女战士的打扮，一身军装，还戴着一顶八角帽。十周年纪念音乐会呢，选了两首歌剧长征当中的唱段，可见这部歌剧对于大剧院的分量之重。下面我们听到的是男高音歌唱家阎维文演唱的歌剧长征的唱段，我的爱人你可听见。阎维文穿着一身军装，还打着绑腿，腰间挂着枪套，留着络腮胡子。这首《我的爱人你可听见》唱得真挚感人，表达的是对爱人的思念和祝福。 一路的艰辛，一世更艰， 此刻戴玉强和魏松走上了舞台，他们即将唱响的是歌剧《图兰朵》选段《今夜无人入睡》。的确，那一晚很多大剧院人都失眠了，因为国家大剧院的十年也是他们的十年，他们的青春、他们的事业和国家大剧院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到这里，国家大剧院建院十周年纪念音乐会即将落下帷幕了。最后，全体演员共同走上舞台，一起唱响了这首《歌唱祖国》。音乐会在激昂动情的旋律当中结束，也把这激动人心的旋律作为今晚国家大剧院节目的结束曲吧。希望大剧院的明天更加美好。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国家大剧院节目将继续为您介绍大剧院近期的精彩演出。稍后是周末夜现场，祝您周末快乐。 出发，因为远方在那里，不怕远方，因为家在这里。我们准备了纯正配件、专业技术、温馨服务、优惠折扣等您回家。详询沃尔沃汽车用品天猫旗舰店及当地经销商。 弗朗斯雷哈尔经典轻歌剧再度上演，纯正圆舞曲拉开喜剧大幕，婉转女叛调吟唱风趣爱情，著名导演乌戈德安娜亲情打造，精美舞台呈现花都巴黎浪漫景象。宋元明、石以杰、埃德尔曼、莱斯克，中外歌唱名家联袂登台。1月18日至21日，国家大剧院制作轻歌剧《风流寡妇》，用幽默。